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浮尘，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浮尘转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但是啊，却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正日子。在大多数人卸下工作压力享受小长假的时候，在我们身边仍然随处可见忙碌在工作一线的朋友们，他们正用辛勤的付出诠释着劳动之美。在这里想要跟劳动节上班的朋友说一句，你们辛苦了，赶紧停下手中的活休息一会儿，毕竟长期的劳动工作呢，会给我们的健康埋下隐患。所以这个五一小长假，我们特别策划了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系列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 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 压力过大，三餐不能准时吃， 这让职场中的拼命三郎们的肠胃、腰椎、睡眠等纷纷亮起红灯。 上班族怎么摆脱职场亚健康，避免患上常见的职业病？ 健康加油站五一特别策划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系列节目，和您分享职场的健康管理要点，让您活出幸福滋味。在北京，相信都看过这样一群人，大清早的就在公交呀、地铁上打瞌睡，各种各样的睡姿，顶着严重的黑眼圈。他们每天的生活状态估计都是这样的，每天早上挣扎着起床，晚上呢抱着手机一直不肯放下，很多人都存在着失眠的问题。有调查就显示说，50%网友承认有睡眠问题，而长期缺觉的后果就是对我们的认知功能造成影响，比如说反应速度会降低，注意力不能集中，学习记忆能力会下降，判断决策能力也会下降等等。如何才能睡个好觉，不做特困生？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跟大家来说说睡出健康生活这件事儿。 工作多压力大，经常值夜班，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失眠问题困扰着很多职场人。哪些坏习惯影响你的睡眠？怎么睡才能最有效缓解疲劳？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跟您说说，晚上不困，早上不醒，怎么才能睡个好觉？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邀请到的是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您好，宋主任。 啊，你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睡眠方面的问题哈，尤其谈一谈如何睡个好觉。我们说光睡觉还不成，我们还希望提高睡眠质量哈，保证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简单来跟我们科普一下，保证好睡眠起码得满足几个条件呢？ 是这样的，保证好的睡眠啊，首先来说呀，就是我们入睡通常会快一些。怎么快呢？ 嗯， 大概的话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能睡着，哎，入睡就没有问题了。 入睡要够快。 对， 嗯。 另外呢，在整个睡眠过程当中，睡眠维持的比较好，也就是说睡眠过程当中呢，通常是不觉醒了，或者是觉醒的话就觉醒一次， 一觉到天亮， 一觉到天亮， 对， 最 理想 的状 况。嗯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时间，对于成年人来说，通常在6到9小时，或者是7到9小时。 嗯， 这个时间如果也能满足的话，这个睡眠我们来说呢，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哎，健康的睡眠。 睡眠时长要有保证， 对， 这三条了。 嗯， 就满足，首先要满足这三条哈。 对对，最基本的一条。另外还有呢， 嗯， 就是醒来之后，哎，感觉自己精力比较充沛，哎，头脑比较清醒， 嗯， 身体呢比较轻松。 就是说睡觉真正达到让自己身体放松这个目的了。 对，这个时候，这种感觉的话，有这样感觉的话，表明这个睡眠是有质量的一个睡眠。 好嘞，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像宋主任刚才说的这种起码是满足基本条件的这种好的睡眠哈。所以说现在经常这个网友就开玩笑的说，这个觉呀，被梦也好，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打得稀碎，就是很难谈到好。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关注和睡眠有关的问题。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五一假期，许多人都会选择出去游玩，自驾游也成为颇为流行的一种方式。为此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出游之前尽量避免服用解热镇痛药和某些抗过敏的药物，因为这些药中呢含有使人昏睡的成分，吃药以后可能会犯困。如果在开车过程中打瞌睡或者视力模糊，那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必须要服用这类药物，请将行程推迟，不要勉强开车出游。另外，在行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每次驾车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每天驾车不能超过8个小时，中间可以小睡一会儿，或者是下车活动，拍一下照片，欣赏一下自然风光，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如果有条件出游呢，最好是结伴而行，交替开车，以保证旺盛的精力。在家上上网，玩玩手机，无疑是年轻人的一种休息方式。不过如果长时间上网，带来的问题啊可就大了，尤其是戴隐形眼镜上网，更容易出现视疲劳。建议您上网每隔1个小时就休息一下，可以眺望远处，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另外需要警惕的是，电视看得太久，血压可能会往上飙，所以看电视的时间也应该有所控制。最后我们还要提醒一下麻友，当心麻将综合症。有些朋友喜欢长假期间啊，约上3、5个好朋友一起打麻将，这本来是智慧与趣味相结合的活动，但是如果没有掌握好时长，打麻将玩起来就好几个小时，只会反受其害，甚至会出现麻将综合症。这与长时间坐着姿势变化较少有关系，尤其啊是熬夜打麻将会导致腰部肌肉力量比较弱和腰椎曲度过度反张。如果此时遇到强刺激，特别容易发生腰椎间盘突出，建议打麻将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您就应该站起来活动活动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的是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宋主任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问题哈。您这觉每天都睡得怎么样呢？节目的一开始，宋主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基本标准啊，像这个睡眠的时间，您得有足够的保证，还有呢就是入睡，很多人就出现了入睡困难哈。您怎么着也得是上床躺着半小时以内就保证睡着，如果您这1、2、3秒钟就能入睡，那更完美了哈。 对 对，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睡觉呀，争取 最极致的这个目标，就是一觉到天亮，中间不会频繁的，我们说睡着睡着就醒了哈，这种也不太好。那第四条是什么来着？ 就是醒来之后 啊， 感觉自己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这证明我们这个觉睡好了。其实从出生那天起哈，我们每天都要睡觉，尤其是小宝宝，这一天得睡20多个小时呢。 对，是这样的。 嗯，人的一生当中，1/3的时间我们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了。有的朋友开玩笑的说：“哎呀，天天都在睡，太浪费时间了。”那么，在这个专业人士看来，这睡觉真的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儿吗？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呢，睡眠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睡眠看起来呀，它似乎是一个很单调的、平静的、简单的过程。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着很多重要的、不为人知的一些真相。 嗯， 比如说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做梦。大多数人呢，似乎并不喜欢做梦。其实这个时段的话，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是我们白天学习的很多知识，这个时候就进行了一个加工、处理、整合这么一个过程。经过这个过程的话呢，我们很多的记忆然后得以巩固，然后呢很多新的知识然后呢得以储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对人的记忆啊、学习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得提问，大家一听您这么说，肯定都说了，白天我们就学习已经够累的了，晚上还要以做梦的形式去重新巩固这些知识，这觉睡得多累呀、啊！ 这个是这样的，虽然就说这个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会有这些信息整合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呢是一个静态的，我们不会觉察到，就说这个过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就像什么呢？就像电脑一样，它有一个后台，它的后台在默默地处理这些信息，也就像一个夜班的一个工厂一样，比如说像一个快递公司，它白天把很多包裹都收集好了之后呢，夜晚呢它可能就要需要那个整理分发啊，发往各个地方，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信息重新的加工、处理、整合、存放啊，这么一个过程。 那能这么说吗？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太喜欢的这个做梦这件事儿，认为它影响了我们的睡眠，但其实它对于我们的睡眠并没有打扰，而且对于我们每一天的知识的积累储备反而是件好事儿。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记得在2007年左右吧，我开始关注这些高考状元，看关注他们的信息 啊， 发现很多很多的高考状元，包括一些或者是不是状元，第二名、第三名的佼佼者，他们呢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很少有人会熬夜开夜车，他们共同的一个经验就是到时间我就睡，美美的睡一觉，第二天醒来上课的时候集中注意力的听讲，然后晚上再次按时的睡觉，然后结果呢他们的成绩都非常好，然后呢也不会为了学习感到熬夜加班感到痛苦。所以说呢，这一点的话，我就想它就得益于我们在做梦的那个时段对信息有这么一个加工、处理、整合的一个过程。 所以您看看哈，这个学习好不好，不看你熬夜的久不久， 对， 而是要看你及早入睡，睡眠好了，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巩固的过程啊。 是这样的，睡眠的过程呢，它本身就有一个强化记忆，然后呢，建立一个新的一些脑内的我们是有联系的一个过程。 嗯， 不仅如此呢，以前有一些发现啊，跟它睡眠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苯环。当时是化学家凯库勒，他这个思索苯环的结构的时候苦思冥想想不出来，后来做梦的时候梦到一条蛇咬自己的尾巴，受到这个灵感的启发之后想到了苯环的一个结构。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发明，比如说元素周期表，还有缝纫机，还有其他的一些发明，都是就说这些人啊在睡梦的过程中受到梦的影响而产生这样的灵感。当然我们说呢，不是说做梦的话就可以平白无故的产生这样的灵感，而是说他经常的思考，日积月累，然后呢在梦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创造性的形象的思维出现来完成这最后的一个飞跃。 对，所以您看看，这个是梦给我们达到了一个跨越式的一个结果哈。 对， 但是不是说平白我们就做的这样的一个梦，而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对这个问题有足够多或者是深入的思考，晚上在我们的睡眠当中来进行进一步的整理，然后哇，灵感一下子这个迸发了，但它不是莫名而来的哈。 对对对对，不是凭空来的。 所以这就说明睡眠是我们生命当中起码在提高自己的成绩或者是学习能力和储备方面 首先它作用很大， 对，是一项重要的生理功能，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 除此之外呢还得有什么作用？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可以就是说恢复人的精力。很多人感觉就是经过前一天的劳累的话，哎，会感觉精神会有些倦怠，然后呢经过这个时段的睡眠的话，人的精力会得以恢复。这是我们说的就是做梦这个时段这个功能。另外还有呢，我们还有一段睡眠呢是不做梦的。特别是我们在睡眠过程当中前半夜的时候，就睡眠这个有梦的睡眠比较少，没有梦的睡眠呢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它有另外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促进人的生长发育，然后呢还会促进人的就是说体力的一个恢复，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比如说一些小孩子，然后呢特别青少年，你让他睡得比较充分的话，然后他在这个时段的话他的生长激素就会分泌的比较充分。所以说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但是那些能睡觉的孩子他个子长得都不会矮，都有这个特点。 就是对，以前这个我倒是听说过，说只有在睡觉的过程当中生长激素，我们说长个儿的那个哈，它才会这个分泌出来。你要是不睡觉它就不分泌。所以 特别是前半夜。 就是我们说的，哎，那算是浅睡眠阶段吗？ 那是一个深睡眠阶段，就是我们在不做梦的时候呢，睡眠是由浅到深，在比较深的一个阶段的时候，生长激素会分泌的比较旺盛。然后呢这个时候分泌旺盛之后就会促进人的生长发育。另外呢这是刚才说的是对儿童，对成年人来说呢它可以促进人的组织的更新，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说很多女士也喜欢睡觉，说睡一个美容觉。 对， 其实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些生理学基础作为依据的。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睡觉。 所以说现在你很漂亮。 哎呀，皮肤状态还可以哈，我也是觉得这跟睡觉有关系。 有关系。 其实呢说到这个睡眠呀，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还真的有一些测试的这种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帮大家测一测哈，就是看看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到底怎么样。我这手上有10个问题是来测试这个睡眠质量的。第一条是需不需要闹钟才能准时起床。您需要定闹钟起床吗？ 这个定闹钟起床呢是很多人啊我觉得还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方法。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说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 那个好像有的时候生物钟也能够产生这个作用。 但是这个需要调整的，也是需要调整的。如果能睡到自然醒的话是非常好的状态，但很多人是迫不得已的话可能会用一个闹钟。这个呢我觉得和一个什么因素有关系呢，可能还是和就是说入睡的时间偏晚可能会有关系。 对， 这个时候因为他的睡眠没有得到充分的一个满足，所以说呢不得已需要用闹钟来叫醒自己。 所以你看看哈，这个是否需要闹钟才能够准时起床，但是这里面也有不得已，比如说上早班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定闹钟，一个还不成得定仨。第二个，我们每天早上都得经过一番挣扎才能够起来。很多人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这个特别是在睡眠就是说就是将醒未醒的时候，睡眠比较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起床起来会更困难一些，对一些青少年小学生来说也会有这个问题。 是太早了，有的时候现在孩子们6点多钟就要起床。然后就包括定了闹铃的这些朋友也是哈，闹铃刚响哎呀就一直任他响任他响，不愿意去把它给摁停。那这个时候的的确确就是需要一番挣扎才起来的。 对， 但这个有问题吗？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醒来之后呢能比较快速的清醒起来，能做一些事情的话影响不大。因为有这种短时的睡眠的缺失或者是因为睡眠的剥夺的话，可以在中午找一个一点时间，可以打个盹儿，小睡一下可以补一补， 好 也就可以了。 工作时我经常感觉很烦躁并且疲惫不堪呢。 这个有可能和这个睡眠质量不够好有关系，所以说呢会有一个我们叫日间功能障碍这么一个表现， 就是前晚上睡不好。 对，睡不好 第二天状态就不好。 有可能睡得不够深，或者睡的时间比较短，总体来讲就睡眠的质和量都有可能不够理想，所以说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下一条，我的集中力和记忆力有越来越退步的迹象了。 这个和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做梦的睡眠的功能是不谋而合的，就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失眠的话，对他的记忆力对他的注意功能 会有影响。 嗯， 所以说呢，我们就说一些朋友如果失眠的话，尤其要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开车的时候， 嗯， 一定要小心。嗯，特别在高速的时候，如果因为他注意力不集中， 嗯， 很有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就是如果长期失眠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不是你自己想去控制，那个时候你的控制力、集中力、记忆力可能都已经变差了，有这种退步的迹象，没法跟之前相比。这个罪魁祸首其实就是睡眠不好导致的。 是这样的。 嗯，再来看下一条，在深入思考、解决问题或者是想一些点子的时候，哎，我的反应就比其他的人来得慢。这反应变慢了。 嗯，反应变慢了，他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我觉得如果出现的话，可能在上午可能会更多见一些。 嗯， 特别有的人啊，早晨起来在缺觉的情况下，意识还不是足够的清醒，也通常的说就感觉迷迷瞪瞪的。 哦， 这个情况我们在专业上被称之为睡眠惰性。啊、就是说他那种就像一杯水一样，还没有足够的成型。有点有些混沌、 哦、 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注意力是相对来说有些涣散的、 哦、 头脑是不够清醒的，思维呢多少会有一些迟缓、 嗯、 所以说呢他会感觉自己的反应不如别人那么敏锐， 经常就会比如说上午正开着会呢他就走神了， 嗯， 就飞到其他地方去了、 嗯、 这跟上一条有点像，就是他的集中力、注意力什么的都没有办法很好的给他凝结起来哈。 对， 再看下一条，一旦看电视了，那边电视开着呢，他这边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打盹呢。 嗯，这个有可能和这个夜晚睡眠不足有关系。在看电视的时候啊，人通常是会比较放松的。 嗯， 如果这个节目不能足够的吸引他， 嗯， 然后就是一个单调的一个刺激的话，这个时候呢，在放松有一个单调刺激的情况下，人就容易被诱导进入到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会打盹。哎， 这个情况我感觉好像在很多老年人身上特别容易出现。 是这样的。 嗯， 老年人有个特点，他本身夜晚的睡眠就相对比较少，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一个变化。 就是随着年纪增长， 嗯， 这个睡眠就缩短了。 对，随着年纪的增长，睡眠就会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浅。 嗯， 然而呢，白天会感觉有些困倦。这个困倦的话，如果没有，像比如看电视这样事情的影响的话，可能它就会变成一个午睡。如果有看电视这种事情影响的话，他就会在电视机看电视的时候在电视前面打盹，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如果不看电视的话呢，他可能就变成了去午睡，如果看电视的话呢，他、 嗯、 同样就是开着电视也午睡了。 嗯嗯、 还看到下一条说经常会在周末的时候啊多睡他几个小时。 嗯， 这个很多年轻人经常这样。 这个呢倒是也不是说不可以、 嗯、 但是如果他平时就保持一个很好的睡眠的习惯的话，到周末的话呢，也不建议这样睡。为什么呢？如果比如说周末五六日三天都经常这么多睡的话，然后有可能会把这种睡眠节律给打乱，到礼拜一的时候可能就特别在礼拜日的晚上，哎，反而不能按时的就寝，不能按时的休息。 所以睡眠的规律性、 嗯、 我们说每天都这样很重要。 对， 其实我在朋友圈里边哈看到我一个同学，他就说他们家孩子就特别好，从来不睡懒觉，然后周一到周五上学的时候你看他几点钟起床，六日的时候那孩子一样那个点起床。我觉得这种坚持是不是挺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嗯，我们都要学习学习哈、 值得学习。 下一条，我需要午睡来补充精力。 这个是这样的啊、如果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些人不得已早晨会被动的然后提前起床，这个时候中午呢可以打个盹儿。我们说打个，为什么说不说午睡呢？打盹不等于午睡。 嗯， 打盹的话呢，可以比如说， 闭目养神， 闭目养神，哎， 这也算打盹 啊，对，也是打盹。 嗯， 但是呢，我们不提倡很正式的，然后在床上很正式的睡觉，因为那种睡觉的话，中午睡多了之后，晚上有可能就睡不着了。 哦， 嗯， 所以 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这个其实是给很多就是有午睡习惯的老年人提个醒。 对， 我们总说那个午睡的，首先时长您别太长了， 不能太长。 还有就是真的别太正式，比如说同样换了睡衣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洗洗涮涮去睡，那睡得太正式了，就不叫打盹了哈。 对， 再看下一条，这个是说在我可以上床后五分钟马上睡着，这是不是挺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入睡的一个情况。 下一条说我有黑眼圈。哎，黑眼圈跟睡眠质量有关系吗？ 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关系吧。 嗯，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有一个深睡眠的话，它会有一个促进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组织更新这么一个作用。 嗯， 然后呢，如果经常熬夜的话，

终于到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了，觉得哎呦，好像就只有这会儿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对，需要补偿一下，所以说呢，会有这种晚睡的情况。 嗯， 其实呢，如果我们做好这种时间管理，在白天的时候，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嗯，比如说特别短暂的一个时间，看看手机呀，或者是上上网啊，或者是满足一下自己的一些所重视的心理需求的话，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把这种需求再放到晚上，放到睡前，来侵占我们的睡眠时间了。 对。就是别把您的这个诉求哈，那个占领了我们的睡眠时间，这样是得不偿失的。 得不偿失。 还有他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哈，我有点明白他那个意思，就是比如说十点的时候他是困的，但是这困的时候呢，他又不想睡，就是说我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心理需求需要满足。等到了十二点了，那时候他觉得我可以睡了，但是就睡不着了。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睡眠它有一个节律。就是在前半夜的时候呢，有些促进睡眠的物质会分泌的比较多，如果这个高峰期错过了之后，反而可能会感觉不那么困了，不容易睡了。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尊重睡眠本身的这种自然的生理的规律，困的时候就让自己睡觉， 就该睡觉了。 如果有那些愿望想满足的话，给自己留一个期待，比如说明天的什么什么时间再做这个事情。 正好我们也说到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了哈。以前我们就经常说什么几点几点睡觉，入睡最好，然后呢睡觉不要超过了几点再入睡。这个时间节点真的那么重要吗？ 时间节点呢，通常我们会有一个认识，就是说比较好的，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就是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睡觉是最好的。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天短，就是白天长了，对，白天 长 夜短，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不到。但是呢，如果我们做些改变，比如说把房间的就说，光线降低，窗帘早早的给它拉上，降低光线的一些覆盖的范围，然后呢，也可以做到。比较理想的时间我们还是推荐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好，大家伙就记住这个时间点吧，十点到十一点这个阶段入睡应该是最为理想的。 对， 从满足好睡眠的这个质量方面哈，起码它是一个前提。 对 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光线，这个光线就是我们睡眠的那个环境也很重要，温度湿度光线。 对，非常的重要。我自己总结的话叫无黑暗不睡眠，就是说啊，光线越暗的话人会睡得越好。为什么呢？光线暗，我们有一句老话叫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说的就是什么，在日落的时候没有光线的时候就可以睡觉了。如果光线特别暗的话呢，我们那些促进睡眠的那些物质也会分泌的更多一些， 人体的感知能力哈。 对，比如说那种褪黑素 啊， 它就会分泌的比较多，然后呢人会睡得比较好。如果你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这光帘，这窗帘不是遮光的，然后最好给它变成遮光的窗帘，把这窗户全部覆盖。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我有。 你说。 眼罩。 对，太对了，就是这个。 而且要说，就是爱臭美的这些姑娘都知道，现在有那种真丝眼罩，戴上之后还舒服呢。然后反正据说是戴上它睡觉，眼角周围不容易压出各种皱纹。 非常简单实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呢，就是对于在家睡觉呀，或者是长途去旅行啊什么的，它其实都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对，但是我们不是给眼罩代言的。 不是的。这里跟广告无关。 工作多压力大，经常值夜班，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失眠问题困扰着很多职场人。哪些坏习惯影响你的睡眠？怎么睡才能最有效缓解疲劳？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跟您说说，晚上不困早上不醒怎么才能睡个好觉。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这个网友春天说了，每天入睡困难，这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也不能入睡，他经常会吃半片左匹克龙才能入睡，想问问专家这样做可不可以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药啊，既然是医生开出来的，应该是可以的。其实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睡眠就是有一个自然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趋势，就是趋于睡眠越来越短、越来越浅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缺铁的时候就可以补铁，缺钙的时候可以补钙，如果缺睡眠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用药物来调理一下呢？我觉得是可以，不用担心 药物太大的副作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好药、新药，药物的治疗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副作用。 所以就是不要这个一吃药来促进睡眠，因为这件事情过分的烦恼。 对。 但是我听说有人的烦恼是这样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吃半片好使，过了一段时间半片不好用了，我得变成一片了。这一加量的这样的变化过程让大家很害怕呀。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用药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药和人体刚刚接触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随着这个药物到体内代谢之后，达到了一个平稳的浓度，药效呢可能会降低，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只要在有效的治疗范围之内，这些用药呢都是合理的，都不用担心。 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这个药好用，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副作用。但是如果您是觉得它药效不够给力了，想要增加一些量的时候，还是应该请专业医生来帮您来判断一下哈。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小红马，晚上七八点喝点奶，晚上十一点入睡，凌晨两三点就起床了，这会儿呢是再也睡不着，早上起来眼睛都是涩涩的，要是晚上不起夜呢，每天只能够睡五个小时。他说怎么样他这个情况能改善一下，可不可以按点什么穴位什么的，让晚上可以尽快入睡呢？ 持续的这种有这种睡眠的一个中断，而且不是说通过自己的调整能改变得了的话呢，我建议可以去门诊看一下，然后呢可以服用一些中效或者长效的药物，把这种中断的睡眠给它维系起来也就可以了，这个不用太担心。 对，在这儿我可以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节目哈，这个所谓的助眠药，有的呢是帮助睡眠入睡困难的人那个能够很好的入睡的，还有呢对于那个中段总醒了睡不着的，还有其他的药是针对这个来解决问题的。 对，它用时间长一些可以维系这个睡眠，达到一个足够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也提醒小红马，其实呢到了一定的年龄段，我们的睡眠好像一点点变少了哈，这都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通过专业的药物，我们说对症来解决您现在的困扰的。再来看看王阿姨的提问，70多岁了，平时睡觉呢挺好的，但是只要有一点这个意外的情况发生哈，就是有点什么事儿，遇到点什么事儿，就睡不着了。 这个问题啊，不用太担心，因为您平时睡得挺好，我觉得呢，做意外的事情可能还是小概率事件，这个呢，可能和您的性格和习惯有关系，这个如果这种事情只要不是经常出现的话，就是不用太在意它。只要平时睡得好的话，您即便有那么一次两次睡不好的话，他自己通过自己本身的这种睡眠自动的调节功能的话，也会把您的好睡眠给找回来的。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王阿姨这种挺幸运的了。 对， 70多岁，这睡眠还不错。那既然咱自己都知道这问题出在哪儿哈，就是遇到点事儿就老琢磨这事儿，咱尽量把这件事儿给他想开。 对， 睡眠就回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时候呢，睡眠可能就是一个症状，症状的背后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心理疾病，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或其他的问题，最好到门诊来排除一下，会更好。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睡眠不好，就天天琢磨睡眠这些事儿，想解决睡眠这件事儿的方法，但其实有可能它也只是一个症状，跟我们说头疼只是一个症状一样。 对 对， 背后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存在哈， 是症状表现之一。 那比如说像这样的情况，我首先就根据我的睡眠问题到您这个睡眠门诊或者有一些医院的睡眠中心去挂号了。医生会建议我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吗？ 医生啊通常会问诊比如说问这个睡眠不好的话怎么不好，是早段失眠、中段失眠，还是就说后段的一个这个早醒，然后呢然后再问失眠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情绪的、思维的，还有就是说行为活动的，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如果没有仅仅是睡眠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就简单了，这就是一个失眠症的问题。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失眠只是症状当中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准备捕捉的一个信号，我们需要综合把其他症状结合起来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 既然您都提出这种说法了，是不是目前临床上到咱们睡眠门诊看病的这些患者，好多人可能又掺杂着其他的疾病呢？ 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很多患者啊到我们这之后，他第一个主诉就说，医生我睡不好觉，然后我们经过问诊之后发现他不仅仅是睡不好，还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特别是有些朋友他说我自己睡不好，怎么睡不好呢？睡着之后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就醒了，醒了之后一看，哎，夜里只是两三点钟，醒来后再也睡不着了，不但睡不着，而且那个时候心情非常非常的糟糕，会有很多很多不愉快的回忆啊，联想，然后感觉长夜漫漫，非常的难挨，然后白天呢又精神倦怠，疲劳无精打采，然后也不爱说话，不爱做事情。 那 这个时候呢，他的失眠只是说他的一个症状，总体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通常会考虑是不是有这种抑郁症的可能。 抑郁症的可能，就是很多的抑郁症患者本身他也是伴随着这个睡眠不好，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到了这个半夜就醒了之后产生各种各样悲观消极的情绪，甚至有这种自杀的想法等等哈。所以如果各位存在的这个睡眠问题，就是跟宋主任刚才提到的这种睡不着了，然后有一些人呢说我去看看书啊，或者是洗个澡呀，有这种，那可能问题还不大。 对， 怕的是那些就开始想那些不好的情绪的这些事情。 对，早醒。 对， 特别是早醒，早醒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特征，非常的重要。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持续的早醒，然后也不能自发的缓解，一定要注意，然后最好是到门诊来看一下。 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了多久，您就建议他来看看了？ 我觉得如果能持续两周以上的话，就需要来看一看。 好嘞，引起重视吧。再来看看兰花的提问，睡觉的时候呢时好时坏，晚上还起一两次夜，如果临睡的时候喝点水，起夜可能就变到三四次了，早上起来呢精神头还行，但是耗了自己不少能量啊，所以这人很瘦。有人说我如果能睡可能会长胖一点，他想问问专家他这种问题睡眠问题怎么来解决一下。 我觉得如果睡前我们会有些习惯，比如睡前喜欢喝点水，然后当然也有一个说法，就是睡前喝水的话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对， 预防这个脑血管疾病， 有的 损伤， 有的时候还建议一些就是有心脑血管这种潜在风险的老人这样做啊。 对，但是有的人呢可能这个膀胱对这个压力的刺激比较敏感，就会起夜的话势必就把这睡眠给中断了。 对， 所以说呢我觉得临睡喝水这个事情还是最好能够改变一下， 因人而异吧。 因人而异。 如果是那种特别容易起夜，而且自己明显觉得喝了半杯水就得增加两次起夜次数的人，那这半杯水他就别喝了。 对，能少喝就少喝，或者说少喝一点点。 润润喉就好哈。 对。 还有的有的人是提前先喝了一杯奶，觉得他能够助眠。喝牛奶真能助眠吗？ 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中医上会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如果再就说消化呀吸收或者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话，都对这个睡眠会有影响的。然后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一个人的血糖它是偏低的话，也是睡不好的。 总说饿的，哎呦， 对， 难受，睡不着。 哎呀，所以说很多吃饱了之后就容易困嘛，血糖高了。就是基于这一点考虑的话，我们至少在晚饭的时候呢，不要太饥饿，也不要过饱。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牛奶这个东西呢，如果喜欢喝的话，可以少喝一点，它毕竟还有水分嘛。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是不要把这种行为跟睡眠建立起来了。比如说我喝了牛奶之后，我对睡眠多了一份期待，我泡了脚，我对睡眠又多了一份期待，你对睡眠的期待越多，睡眠反而就可能会不堪重负，反而会变得不好。 就是所以你看，越是睡眠不好的人，他越是希望寻求一些什么食物啊，或者什么良方的帮助哈。比如说我去泡脚，我听听音乐，然后我什么练练有助睡眠的瑜伽等等等等。但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应该把这种所谓过多的期许放下。 对，就是做这事情的话，就体会这些事情它本来所具有带给你的快乐 就行了。 喝牛奶就体验住牛奶的味道，泡脚就感受你泡脚的温度就可以了，它跟睡眠没有关系。 好，您就别把它跟睡眠拉扯到一起，要不然反而有可能会让您失望哈。好，王先生晚上睡眠挺好，但是白天呢总犯困，听着广播看个电视他就能睡着。 其实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会有一个推测，晚上睡得挺好，白天犯困的话， 我需要提醒的是，这位先生啊，是不是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人？然后如果肥胖的人的话呢，他有可能就是一个有一种情况叫睡眠呼吸暂停，然后这种人睡眠的时候会打呼噜，鼾声如雷，别人感觉他睡得特别好，但实际上呢，因为他正打鼾，通气不畅，他有可能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所以说呢，晚上的睡眠质量是不高的，结果白天他就会犯困。犯困的时候呢，比如说在看个电视啊，听广播比较放松的时候，哎，他就睡着了。 您答对了，编辑立刻在后边打上了几个字，他真的受肥胖的困扰。那所以建议他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能做到降低体重的话，可以去把体重给降低一下。如果这一点做得很困难的话呢，可以去睡眠医学科，很多睡眠医学科啊，现在有两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呢，带一种仪器叫正压通气，然后呢可以把这个气道给通开，然后完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呼吸， 避免那个呼吸暂停综合的出现哈。 避免对这个气道的一个阻塞。还有一种方法呢，如果这种情况特别重的话呢，还可以做一个手术，当然这个得需要去耳鼻喉科或者相关的科室来让医生来评估，来决定了。 好嘞，王先生，其实建议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到睡眠中心首先做一个睡眠监测，看看是否睡眠质量真的像您自个儿认为的那么好哈。 对， 然后呢对应的来去解决它。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请宋重生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的全天，也就是上午和下午。下午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去的话，最好在3点之前，到我们4点的话就下班了。 好，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副主任医师宋重生，出诊时间是周二的全天。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宋主任的帮助。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是世界防治哮喘日，哮喘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急性发作的时候很容易危及生命，但这样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很多人呢却都又不了解它。比如说咳嗽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但是有些久咳不愈的情况极有可能是哮喘惹的祸。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久咳不愈？怎么判断是不是哮喘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刘晓芳跟您说说如何自由畅快的呼吸。好的，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提问，日常也会接收到权威有用的健康知识，要比微信圈里所谓的养生谣言靠谱得多。我是主持人白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 就要放开手，不再理会。